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好，今天特别开心啊，请到咱们的娱乐一哥涛涛。 大家好，我是涛涛。 不要不好意思啊。 对， 哎，先我要说一个习大普奔值得大家奔走相告的大喜讯。3D画新闻开了个微博， 对， 才开，你们怎么才开？我说对啊，之前咱们不是经历过一件事儿嘛，就是上周在一个平台，然后停了几天， 嗯， 所以我觉得在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个很正式的、官方的这么一个渠道，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然后进度怎么样。那反正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安然无恙。那这个微博就叫3D画新闻，昨天下午刚刚注册的， 欢迎大家去搜索关注。 现在粉丝呢只有200个，然后还挺不错的。他们说，哎，你一个晚上就200个了。这个其实200个粉丝真的是好丢人的感觉，所以大家赶紧啊，听了我们这个宣传广告之后，赶紧去关注关注，喜欢的自然不在话下，是吧？ 嗯， 多多对我们 的 吹捧啊，这个吹牛啊，吹水啊，什么都可以。讨厌的当然也欢迎你们在底下，毫不顾忌的对我们进行批评，没问题，是吧？反正我们也有粉丝，也会 批评 跟你们对价， 大家都在讲道理而已，对吧？ 对对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我们会发一些节目里面的花絮啊，包括一些嘉宾观点的呈现，因为节目有的时候时长有限，是吧？不能尽录。那剩下一些很宝贵的遗珠，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有的时候也有听众反映说，哎呀，你们一期节目里面干货太多，听完吧，我就觉得好多东西听完都觉得说的不错，可是呢，我又来不及写下来。那没问题，我们帮你整理，说的特别好的那些金句和观点，我们也会汇总在这个3D画新闻的微博上面。那也有人说，我们就喜欢看你们八卦， 嗯， 比如春雨交了几个女朋友啊，是吧？ 嗯， 樊素什么时候生孩子啊？这些你都可以啊，是，我们也尽量满足大家的，是吧？只要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好了，广告做到为止，就做到这儿。3D 画新闻，大家去新浪微博搜索一下，还没有认证，还在等那个认证的结果。 对， 反正就是只此一家，没有分店。我们三年前是有一个，咱俩当时还都没来。 对， 但后来荒废已久，对，荒废已久，所以呢，那个微博就正式报废了。大家千万别关注错了。现在的这个头像，正版头像是我和春雨那俩， 特别难看 的，看 的 特别不像咱俩的。别这么说，人家市场部花了很多心思的，好吧？好，这个 3D 画新闻，广告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一个，更好玩的话题，就广电总局又出手了，限真令吧，这个叫 做限制真人秀。 嗯， 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 嗯，这个限真令，我觉得出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需要限真令的出现。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发现这几年中国电视哇，呈现的态度是那种特别繁荣。 嗯， 但是真的有能力去做这种节目的就有多少呢？大家全部都去趟这个浑水了。那我觉得大家已经把这个市场搞得特别乱，就好像当下特别风靡一件事情，大家就去过度的消费它。对，然后其实你还没有把这件产品或者这个东西用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它像个鸡肋一样了，就食之无味，而且弃之又可惜那种感觉，然后又换别的东西。所以我们把每个东西都没有吃透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去消费它，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来管一管。 哎，但是老百姓每次遇到广电总局的出手，一定会反弹嘛，说我们爱看什么你们就管什么，反不反？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对于有关政策啊，就有一个逆反心理吧。 嗯， 我觉得可能真的静下来去看的话，也会觉得其实应该有管的必要的地方。我觉得之前说这个有限娱令嘛，你看限娱令之后，各大卫视不也没有说马上就电视呈现出一片非常严肃的感觉，大家还是想方设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可能我看限娱之后，有一些节目不是还做得更加精致了吗？ 嗯， 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种颁布的一些规定，其实最开始也不要太过于 激动的说啊，不要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一下肯定又怎么怎么样，就是想太多。 其实现在真人秀真的太多了， 对， 因为好多好多我都没听过。然后就算是你听过的那几个台的，然后你每天假设你从周一到周五晚上，你不停的在补周六周日这些台的真人秀，你都看不完。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不光是电视台在做，然后很多网络的视频平台他们也在做真人秀。 嗯， 你真的就是完全有种看不过来的感觉，你就会发现选择太多了，你就会想，哎呀，这个，哎，我喜欢的这个明星在这个平台，但是这个节目我又不想看，他怎么就不能去那个平台呢？是不是那个平台给的钱不够多？但是后来你仔细一看，现在有些明星身价都已经到五六千万了，为了做一档真人秀， 嗯， 就会觉得，哦，他们也不演戏，不唱歌了，现在专门就做真人秀。 对，就说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虐星时代嘛， 嗯， 就是虐星以恶搞明星为乐，当年是从那个跳水的，那是在2012年吧。 对， 就是当时什么各种 有两个台同时有那个跳水的节目， 对，各种跳水的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就现在我觉得得先搞清一个问题。 嗯， 我感觉总局的这个限真令吧，我看现在这些新闻发挥的主要是说，你得要引导真人秀节目健康发展，要抵制低俗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嗯， 就是说它中间宣扬的一种什么炫富啊，什么就是去完全是以恶搞明星为乐的，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低俗的。 嗯， 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广电总局一直在强调得有意思，它虽然吧，你也没登。 不能只有意思，但要有意义。 对，有意思但没意义。我看了这个，我学习了这个通知的，就第一段第三行，说有些节目既不攀登正能量的高峰，也不触碰负能量的底线，有意思但没意义，收视率虽高，但是缺少价值引领，有的甚至传播错误价值观或者流于低俗，引起舆论的批评。那当前呢，就有必要来对它进行引导和调控，坚决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要转型，努力升级提高。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你看广电总局的这种通知，一般他都不会直接点名。 对， 你到底说的谁呀？ 这不 是吧？ 直接点名了， 哎，大家就会猜。你看《爸爸去哪儿》有问题吗？我感觉也没什么大问题。 有啊， 有 啊，不是说那个促成两个小的男孩做国民 CP 吗？然后这个 国民 CP 是什么？ 国民 CP 就是那种情侣档，就是电视荧幕上的那种情侣档的感觉。 但这个不是他们电视台蓄意制造的吧？ 这个 是民间自己炒作出来的吧？ 确实是。 这个有，就是我觉得是真人秀宣传的部分，他可能需要的是更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去关注。那其实也是跟嘉宾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因为小朋友嘛，大家都可爱一点。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但是像樊苏之前说的跳水节目啊，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竞技类的节目，它呈现出来的，你觉得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就看到他们无限的拼搏吗？那种运动精神吗？ 因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怎么看过跑男，我只是在机场有的时候等飞机干嘛的， 嗯， 看过一些片段。我是觉得也无伤大雅吧，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当真。 对， 你真的想从这种综艺节目里面去获得什么营养，获得什么知识吗？我是觉得不要抱这种期待。如果你不抱这种期待的时候，我也没失望。就让它存在好了，为什么非得要有意义呢？ 有些真人秀节目 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有些真人秀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 啊， 你像那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下，因为我没看过奇葩说，恶补了一下奇葩说，你就会发现 奇葩说不是真人秀吧？ 它 那是电视辩论节目，那是综艺节目，我觉得不是真人秀。 综艺节目不太完全算， 不是真人秀，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特别模糊的概念，到底什么样的节目是真人秀，什么样的节目是综艺节目。然后你像我也请教了几个业内的编导嘛，他们就说像跑男这样的节目，你觉得是真人秀吗？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户外综艺的竞技节目，那你就可以把它规定是竞技节目，但不是真人秀。所以 我找到了真人秀的定义。 嗯， 这个是学者，清华大学的传播学院的教授尹红教授，今天咱也访问到他啊，等一会儿来听听他的观点。他怎么理解的呢？他有一个定义说，电视节目当中的真人秀是参与者要在规定的情景当中，为了某一个目的按规则所进行的竞赛活动。你看有几个关键词吧，一个呢是说他要达到某一个目的，第二个说他必须得有规则，第三个他是有竞赛。所以我觉得说了还是不太能够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白了，我觉得真人秀就是节目组通过各种环节的设计啊，游戏也好，把这堆人放在一起，希望他们体现出在这个 指定的环境之下的那种人性的各种表达，我觉得他要真的就在这个地方。 真人秀可能核心还是在于真，是吧？ 对， 还是在于真。那 就是你要表达出这个人的个性。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奇葩说》也算是真人秀，因为里边所有人的个性你都看得很明显，不管他是演的还是 奇葩说是给你交了广告费，是不是？ 好，这个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些各大电视台的编导们 对 怎么来理解。首先听到的这位是， 江苏卫视的一个王牌节目的编导，但是具体是哪个节目我们也不方便透露啊。对， 大家可能一听就听出来是哪个节目。他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为什么真人秀突然之间集中爆发，是吧？咱们怎么区别真人秀和综艺节目？就像我们争论的《奇葩说》这种，它到底算不算是真人秀？那像《我是歌手》，我也不知道它算真人秀吗？ 它算真人秀。 好，来听听这个何先生的看法。 嗯， 因为内地就电视这个行业一直都属于跟风比较厉害，这一段时间什么火呢，大家都集中去扎堆去做这个东西。这两年真人秀，尤其是像《爸爸去哪儿》嘛，等于是基本是第一个比较火的真人秀这么一出来，户外真人秀啊一出来，大家一看的这个明星效应，因为《爸爸去哪儿》带来的商业价值利润特别大，包括像他做大电影，其实他成本很低，他一个电影基本就是拍一期节目嘛，就赚了几个亿嘛，而且他也高收视率，包括像《我是歌手》明星真人秀的这种收视率以及带来这种商业产业链潜力是巨大的，所以大家都开始跟风做这。而且其实越到后面，就是因为明星相对还说就拿钱砸嘛，对吧？我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就是模式上的创意，我只要砸明星，其实我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回报。而且第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买模板省事儿，省时省劲儿，买了模板都可以用。但其实现在国外的真人秀，尤其韩国真人秀，就是我们引进最多的嘛，基本都在玩明星。其实买来的模板我怎么也都是走这一块儿，明星真人秀。 嗯，其实真人秀节目到底是应该怎么划分？什么样的节目才是综艺节目？什么样的节目才是真人秀的节目？大家好像都有一个疑问。 其实真人秀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就给这个把甭管这个选手是素人也好还是明星也好，我们在一个给他一个特定情境下比较极致这么一个情境下，我们看到他的真性情的流露，我们能看到人性的东西的流露。你比如说爸爸去哪儿，那我们以前看明星，我们都是说看明星光鲜亮丽啊，唱歌呀、啊，或者怎么样挣钱呀、啊，但我没有看到他跟孩子的亲情这块，他的真性情是什么样的。那这个节目就是回归他的真性情，让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是看人，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找自己的影子。比如说国外有很多真人秀，他其实素人节目，他都是一些美式的，有一些勾心斗角呀，或者那种竞争啊。其实他都在看这个人性本身的人性是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其实就是玩嘛，就是热闹，就是娱乐嘛，对吧？比如说什么答题节目，比如说什么什么闯关节目，他不用，我不需要看这人性格什么样，我只关心你的结果，我关心你的过程娱不娱乐。你看比如跑男他也是做游戏，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好多人性的东西，比如说我跟谁结盟，哎，我这人我耍什么小心眼儿，其实老百姓看的就是这点东西，哎，这个人他是这样，那个人是那样，而不是在于他的结果。你看其实跑男我们每期结果这个队获胜那个队伍其实并不重要，我们看的就是过程。 哎，听完他一说我就有一个问题。涛涛采访过好多真人秀节目，就他们拍摄的这个过程，包括他们的宣传。你像爸爸去哪儿那种，就是你看那些小孩在吃饭睡觉啊，几十台摄像机还有你看不见的镜头在 对 着你拍， 对对 对，他们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镜头表现出来的一般都会是真的，但是因为他要表现出真人秀当中的真呢，这个真是其实有打个折扣的。我不是说拿个摄像机放在这儿随便你怎么玩，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电视台需要控制住所有嘉宾呈现的东西，经过后期处理的话，那他们会提前根据你这个人的性格，大概知道你碰到什么情况会爆发，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反应，我来根据你这个反应设计一系列的环节， 然后再让你们碰撞出来，然后给出我的火花。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不是教你直接演哦，但是我是设计这条路、让你往上走。 但是就是他们会不会提前其实也告诉他们，我们等会儿会设计这么一个桥段？ 他们会告诉你游戏的环节，那怎么表现就是你们自己了。那再经过后期的一个剪辑，你说完全跟真人秀，这个真人秀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秀的成分，你不能说是完全就像一个摄像机摆在那儿、就完全实录，没有可看性。所以这个电视台播出的肯定还会经过一系列的设计，但我觉得在设计的前提之上，它跟电视剧不同的就是我不是给你个剧本演，是你还是做你自己，在我特定的环境里做你自己。 其实我采访了几个编导，我也问了他们，就说现在这个真人秀节目他们分前期编剧和后期编剧。前期编剧可能就是我写定一个脚本，比如说像跑男那样，你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这个游戏的大概的流程是什么的。但是这个前期编剧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他对每一个明星或者说每一个参与的嘉宾，他们都的性格和他们的一些个人的特质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会为了这个人特意去设计这么一个环节。就比如说跑男里的李晨，他是这个很强壮的一个人， 大黑牛， 对。然后后来呢，就通过前期和后期的编剧的共同沟通，把他这个形象塑造出来，他就是大黑牛的形象。那你之后前期编剧在编这个角色的他的定位的时候，他在游戏里扮演的角色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可能你没有明显的是给他的，但是潜意识里大家就是说，哎，这个时候李晨会表现的怎么样。然后前期编剧工作做完，在拍摄的过程中可能还是导演在这个决定这些东西到底怎么进行，但是这些东西的素材采集完了之后，后期编剧他就会根据前期编剧原来想好的剧本，然后和后期他收到的实际的素材进行再创作，然后本来可能毫不关联的两个镜头他给拼到一块儿，这一下子他就变成了一个有意思有内容的一个镜头。 哎，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哈，你说他们不是拍了无数的这个素材， 对， 那到底剪什么留什么，这些到底听谁的？明星他们会不会干涉？ 其实我觉得明星没有办法去干涉，因为这个进了机房之后，那个明星都不知道自己被拍了什么，这最多明星知道在镜头前表现为什么，然后有什么不想表现的。不过其实一般的编导都会出于保护明星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互相服务的状态。对啊，所以然后因为这个你说要剪什么用什么素材呢，就是所有素材虽然都录下来了，但是每个明星贴身会有一到两名摄像跟编剧跟编导。 编剧啊， 对，编剧会， 编剧怎么 每个组都会有，比如说这个爸爸去哪儿啊，就五个家庭，每个家庭都会有，可能有的时候孩子出任务，你看着好像就孩子一个人，其实旁边跟了很多人，然后呢这两边都会分，他们会记下有趣的点跟时间，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在一起，然后再出来剪。对， 所以你看，我就跟身边有一些他拒绝看这种真人秀节目的朋友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看？他说，你信吗？这么多摄像头对着，能有真的吗？他换了我也会不自在的演起来。我说这可能没办法去揣摩明星到底什么样的心理哈，但是他们就一些特别细心的观众，或者我也有一些朋友在电视台里面当编导，他说你没发现吗，他有的孩子他前期和后期他是有变化的，前期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是懵的就进去，我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节目过他们是播一点再拍一点， 对，边录边播， 是吧， 边录边播， 所以呢他会慢慢的知道他的这个电视播出去之后他是有他的效应的，有很多人去议论他们，会评价他们，会批评他们，他们就慢慢的会修正自己。所以越到最后呢，他越像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个剧本，即便是孩子，他说他们都会。 对， 他说这是个心理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但是这确实是你要是仔细的观察，他确实能发现他们的变化。我说那这么多镜头拍着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全部都是发自内心的这些反应？他说啊，细节是不会骗人的，他说你要留意细节，而且是要长时间的这个细节。但是 我想知道你 这个 朋友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 他是做这个的， 编导 研究这个的，对，他是做着，他就是做电视的。甚至他也有朋友直接在《爸爸去哪儿》，我说不是外界有很多这些讨论，这炒作那炒作的吗？他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为了维护啊自己的这个剧组，说不是我们进行什么炒作。他说他们就是为了激发父子之间或者父女之间的他们这种在生活里面交往的是很真性情的这些点滴。那你明星之外做什么，他说我们也管不了，但是呢他们绝对是没有权利去干涉我们采集完这些素材之后我们要怎么用。 对， 他说既然你已经答应来我们节目，那就相当于你是已经知道 已经同意了我们整个的一套规则，所以呢，你这样怎么样也不会。但是呢，我们的编导就像涛涛说的，也会有一个形象是我们期待你的形象，是觉得这是适合你的，也像春雨讲的跑男这种，我们觉得那个形象符合你，我们会刻意的往那上面靠。他比如说爸爸去哪儿这一季的某一个爸爸脾气很坏，而且呢还很爱说脏字儿，他这个我们就不会呈现。他这实际上呢，我们跟他拍摄这么多天以来，我们就知道他这一面，可是呢这些我们不会放给你看。我说诶，对，你看这相当于解答我那个不看爸爸去哪儿的朋友的一部分的问题，就是他既有真的，但是也能有刻意的隐藏。还是关键看你吧，你自己爱看就看，不看也无所谓。 对，其实这个东西真是 没必要当真， 没有必要上到特别、你说一个电视都镜头对着你了，你还能有多真？但就是相对的真、但是这种真呢，其实确实在国内的真人秀的表现方式当中，它会有不一样，大家会淡化这种其中人性的一些可能性格上的一些缺陷的东西，他希望把人呈现的是美好的，更多是在秀的上面玩出来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对，这是我觉得是中西方在真人秀当中很大的一个差异。 好，那说到现在这个广电总局几天前发布的这个通知哈，那当然首当其冲的就会看到某一些的卫视他们会有一些的反应。那有的电视就说对我们还没什么影响， 对， 但也有人、业界人士就说其实他们可能已经在着手会有一些调整了。我说这算不算提前给你们一个警告，就说我这次未必有约束力直接让你下架呀或者停播之类的。他说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接下来还不改，还继续就是低俗化、无意义化，那可能下一步的这个监管就是真刀真枪的了哈。好，我们来再来听一位，也是一位行业内的人士。 对，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真人秀节目的制作公司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是制播分离的嘛、他们是专门给各个平台做真人秀的、他也是直接谈到了说现在这个限电令对他们的影响。 好的，也是匿名人士是吧？ 对， 但是我们保证春雨的人格保证是真的啊 其实目前为止还不是只是一个指导性意见嘛，还没有出那种严格规定说详详细细的说你节目里边是不是不能用明星还是用几个明星的，这个详细的规定还没有出，应该影响不是特别大。影响我们操作的是广告商投不投钱。广告商如果是他看到就是捕风捉影的去解读这个东西呢，其实他就会成观望，他一观望呢就没有钱给我们做节目，没有钱给我们做节目我们就没法做节目。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我们全部扎堆说啊，现在我们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都转去做素人节目了，又没有人投，就大家又会觉得，哎，别人家还在做，为什么你们不能做？但是现在现有的一些，比如说已经在策划的一些节目，如果还是像以往的那种以明星为主的真人秀的话，可能对招商啊各方面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会严格控制，控制到哪一步。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开始限制明星了，或者说只能用素人，就是或者说他规定这个节目里明星比例只能占多少，会对咱们这个广告的收入会有影响吗？ 那肯定会啊，本来明星参与就可以拉动收视率嘛，而且广告商投钱是因为他知道这钱花到哪里去了，谁都知道明星的价钱比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价钱高不知道多少倍。其实对我们来说，对真正做节目人来说，我们反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拍明星跟拍素人，可能大多数的所谓的你说的前线工作者，可能对拍素人的信心跟兴趣可能还大一点，因为现在明星价格越标越高，我们也很头疼，就等于节目经费、节目的预算永远都压不下来。但是素人的话，可能表现力没有明星那么强而已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他只是出了一个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细则。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执行层面不按他这个指导意见执行，到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吗？ 其实不会有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因为他经常出这种指导性的意见，比如说前一阵那个主持人的也是，他出一个指导性意见说你要有证你才能上岗。然后但是其他我们看到吴秀波他还在说我们是扮演一个主持人的角色，没有去真的当主持人，他还是可以走这个灰色地带。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灰色地带到哪里。他如果说就像很多的行政法规一样，他明确的告诉你，就像交通法规一样，他跟你说红灯就不能闯，那大家还都明白一点。他现在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才烦人。你不知道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有可能你辛辛苦苦拍完了节目之后，然后他说你不行，你这节目过不了审上不了，那所有人的 付出都打水漂了。很讨厌的就在于这种指导性意见有点太模糊了。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它的方向是对的，因为如果是全是明星真人秀，然后全是明星一会儿玩游戏一会儿干这个的话，观众看的也很腻，我们拍的也很无聊其实。 嗯， 但是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得说出来啊，要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我们这样大家才好操作。他不量化标准，他只是说要符合社会主义的什么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本来就是一个很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状态。 嗯， 就像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去拍节目的人，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做的节目又有意思又有意义，对不对？ 嗯， 就是你可能做新闻或者做这一类东西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在那里。但是有的时候天平到底往哪边偏，就是一个具体环节上面需要取舍的东西了。而且做到有意思有意义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非常难的东西。你在具体的取舍中间，如果你做的很有意义，你观众不看，你这个信息到达不了告知不了，你做的再有意义有什么用呢？ 哎，这姑娘讲的非常实在哈， 都在点儿上。 对，哎，关键我觉得还有一个怎么判断标准的问题。你说什么叫做有意思，什么叫做有意义，每个人他的理解也都不一样。而且我甚至觉得能做的有意思已经很不错了，是吧？你看现在有几个电视节目电台节目真的是有意思的，那有意思之余能给人点营养，那就是谢天谢地的。比如说是吧，咱们带的几个节目好了，这个算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继续来请其他几位业界人士啊，他们也是对总局的这个通知有他们的一番见解啊，甚至在现实执行的过程中也是很迷糊很迷惘啊，请他们谈谈到底是什么地方觉得稀里糊涂的。三立化新闻稍后见。我印象当中的这个真人秀哈，就是从超级女生开始的，算不算？你觉得算不算？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完全算， 那个不算真人秀啊， 不完全算吧，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真人秀的样，但是 成分 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唱歌比赛吧，我觉得 就是这种 综艺竞技节目， 就是这种草根性质的，当时是热火朝天的时代， 对， 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跳到了全民都是去恶搞明星。我也跟一些在国外生活很长的朋友聊，我说你们在国外看不看类似的这种真人秀节目，他说也看，但是说句实在话，在国外的那些真人秀还是以素人为主， 对， 你像什么选什么模特啊，选什么化妆师啊，选什么这个厨师啊，这些全是以素人为主，除非他是有一些明星导师。 嗯， 我说你说这是为什么，你说咱们这儿就突然之间全部都是搞明星的。他说啊，这可能跟咱们的文化也是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外国，你在大马路上你遇到一个明星，没人把你当回事儿，你即便是个什么总统啊什么首相之类的，人家也会以平常心相待，就觉得你也是个正常人，就跟我没什么两样，不会觉得你高高在上。但是咱们这儿对明星还是很稀罕， 对， 他就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导致就特别喜欢看那些你平常很稀罕，看你高高在上，好吧，我就喜欢来虐虐你。 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们这个出场费实在是太惊人，因为他以前也是做这行，他听到的消息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正邓超参加一集那个跑男3000万一季吧， 一季 3000万，他现在很多的这些制作单位面临的就是天价出场费的问题，那既然我都给了你3000万了，那你还不如往死里弄你是吧，我爱怎么折腾你就折腾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那我不是要把你弄到死。 也不是说为了把我这个花的成本给挣回来，只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主办方或者说节目组自己就有更多的一个主动权在手里，你是完全配合于我的，因为我在合同里签到就是你得完全配合到我的档期跟时间，不像原来可能明星我请个明星来他耍个大牌什么的，可能于时间各方面因为宣传期嘛又不拿钱之类的，那大家可以提各种各样的条件，那我现在把钱都给你了，你就完全要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了。 对， 那邓超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据说价表还比较高的，那现在在这个东方卫视的那一档这个也很 火红的这个节目，那有外传说这个黄渤的身价已经是到了4000多万。 哦， 所以这是一个比一个高。 你看明星只要先火了，先有名，你管他有没有作品呢，是吧？我先有名了，我就去参加这种，我什么都不用干了。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明星特别想去参加真人秀，有的明星一直参加完真人秀之后没停过。我可以点名说一个吗？反正我也不怕得罪人。 说。 我说实话，我是觉得陆毅从《爸爸去哪儿》开始一直没有作品，但是他一直在参加综艺节目。 啊，那够了呀，是吧？ 不光陆毅， 挣钱就完了吗？ 好多呢，像黄磊不也是吗？ 哎，但是这个你说也没人批评他，对不对？ 对，这是人家 现在粉丝经济，要什么作品啊，只要出名就行。 人家有市场，为什么不挣这个钱呢？ 对啊。 对，而且真人秀其实相对而言要比拍戏什么容易多了。拍戏那周期多长呀，真人秀几天，哎， 几天来钱快又好玩， 自己就行，你还不用去揣摩别人，对吧？ 对， 而且还涨粉儿，对吧？何乐而不为呢？ 哎呀，但是好吧，真是悲哀啊，是吧？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也分析说，为什么现在全部真人秀？因为本身电视剧也没几人看，也拍不出好东西。但真人秀呢，你方便去从别人那儿买回来，人家成熟的经验也懒得创新了，自己创新自己开发，多费时间多费成本啊，还不见得好结果，是吧？ 但是原来也有因为这个版权问题，广电总局也发过一个令，就是说每个卫视每年不能超过一档引进类的节目， 一档就够了呀，要那么多档干嘛？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令搬出来之后，很多电视台它依然有很多个真人秀节目，或者说是引进的节目。那就拿湖南台来说，他就光《我是歌手》跟《爸爸去哪儿》这两个不都是买进来的节目吗？那如果按照广电总局之前的规定的话，他是不是只能留一个？ 哎，对呀，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就我是觉得在湖南台这方面，好像因为总局刚才这个访问也说了，总局有的时候给的规定只给个方向，他永远不给量化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打那个规定的擦边球。那可能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发现那个命令只能说一个台一年只能有一档，那你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小细节人家没有参透，然后人家才开始钻这个空子。 钻空子是吧？ 为什么每次总局发了令之后去问各大卫视你们的回应，他们都暂时没有回应？ 对， 因为先要把这个东西读透， 哦， 再看看真的是否有影响。 哎，那就说回湖南的那个例子，他就两档啊。那怎么说呢？ 何止两档？何止两档？ 对，那他怎么解释啊？ 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 是哪儿的呀？ 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不是引进的。花儿与少年这个还跟花样姐姐有版权的这个花，有一个当时说是个版权的问题。但其实花儿与少年他们说是自己根据那个类型，然后本土原创的。但是问题就是，东方卫视买的原版并没有人家做的，没有引进原版的做的好。 这样子， 对， 就说看你怎么去发挥。 对， 我说是我自己原创的，我可能稍微改几个地方，就像你争那些专利似的，他们也是。 但我 觉得其实你根本也是山寨，但你改一些小地方就是我自己的。 而且平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它放在一个二三线卫视来说的话，你肯定是说不过东方卫视的，这个人家有买版权的。但是因为你是现在做娱乐的老大，你说得起话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刚才我们说这个除了引进版权之外，很多人就会变相的变通说，那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中韩团队联合制作的，那很多人就会把韩国团队也引进来。那现在在安徽卫视播的一个叫《心动亚洲》的，它就是在韩国跟中国一起录，两边的电视台一起播。哎，我还不占自己的名额，我可以说我是这样的合作方式，你可管不了我。 他只合作，他说我不是引进， 对，我不是引进，我们是共同合作。 好，我们再来听有一位这个编导啊，他也讲到现在真人秀的这个情况，很多现实的这些考量，有意思。 我们本身，我们中国的电视发展非常非常快，我觉得，就我自己工作十年，我觉得在这十年。就是你可以看到其他产业像动漫啊或者是其他电影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的发展没这么快。但是电视好像就在近五年近六年跟疯了一样的飞速发展，靠的就是拼命的拿别人的模式，拼命的抄别人的模式。这是一个我们的国家特色吧，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你要先发展起来，等到这个行业的人他的人才真的受到重视的前提下，可能才会有原创生长的土壤吧。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怪说为什么平台只认韩国人只认外国人，为什么资方只认韩国人或者只认外国的模式，你没有办法，因为市场是这样决定了这个东西，你站出来去愤世嫉俗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就是因为市场决定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市场是相对开放的，所以它才能发展的这么快。大家都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就肯定会出现恶性竞争。你像现在同时你可以看到电视上面有同时撞档的 很多档，然后一样内容的、 嗯、 一样题材的节目。 嗯， 我估计他们出这个文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大家都在抄模式，然后我们观众会看到一样的东西，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嗯， 就很乱。 嗯， 真的很乱。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并没有说一刀切我就要多么限制真人秀，他其实在把控，他只是在把控，因为今年上了太多档真人秀节目，现在这个市场有一些小小混乱，就是说无论是大台小台大公司小公司都在做真人秀，基本都在扎堆做明星真人秀，现在有一些真人秀已经就是说为了制造这种所谓的矛盾呀而去制造这种东西，因为真人秀这东西是需要编剧的嘛，有很多东西它是人为的给它创造一些特别特殊情境， 嗯， 我们希望这个人往哪个方向去，我们就会给他设计一个情境。那有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上周看一个节目，我也不说是哪个节目，他那个节目就是夫妻的初级真人秀，他那夫妻真人秀他让干嘛，女的去大街上去找一个陌生男的去索吻，然后男的去游艇上跟一堆美女一起吃喝，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我觉得违背了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价值观，为什么要去做这事儿？缺少思考，大家只是猎奇，哎，看热闹，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啊！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真人秀市场没有把控，现在可以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我就放大了，我把我的这个原则都不要了，就去无限放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广电总局一个调控，并没有说我要阻止发展，因为我觉得真人秀它还是就是中国电视行业发展的一个代表吧。就是如果你阻止它，肯定不对的，因为今年的市场太混乱。我觉得是总局是怕担心，就是这个东西会做一些出格的东西，因为真人秀东西现在大家想都是怎么再突破、再做新的、再去怎么，因为现在模式已经买的差不多了，就是引进的差不多了，那现在就要靠我们自己创造节目了。那我们自己创造节目，也许就会就是失去一些准则。那这个时候广电总局发这个，我觉得也并不是坏事，因为他也毕竟没有具体点名批评哪些节目，所以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要动这个筋骨的意思。 确实有一个恶性竞争的一个趋势存在。 嗯， 然后呢，确实这些明星的那个他们的收入，就是参加节目的那种收入，你不管是明给还是暗给，都是水涨船高了。就是看广电总局这次能不能真正的限制住吧，是不是管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管住是另外一个问题。六条都比较虚吧，它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并没有一些实际的针对性的限制。 嗯，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这一次的限制应该是有好处的，它限制的毕竟是少数方向，其实电视可以做的方向很多，这个火了立刻就一帮跟风的全都跟上，几家卫视同时做一个模式能做好的，有这个实力操作好的也许就一家，那其他的全是跟风的，其实只是在浪费资源。其他家进来以后也算是劣币驱逐良币吧，他本来做的好好的，你进来以后是扰乱了这个市场。比方说我明明做不成这个事儿，但是我为了让你也做不成，那我就把这个价格抬高。比方说你请这明星，你给他开100万，那我给他开200-300万。然后最后我不做了，但是他说有人给我开，那明星说有人给我开200-300万，那我就坐地起价，叫原来做得起的这个家也做不好，就不行的。然后不是还有人说我们不是节目的创造者，我们只是韩国节目的搬运工嘛。一方面是没有这个自信， 嗯， 说你说我同样报了一个选题，这选题是我一个导演自己拍脑门想的，也许我经过了调研，然后也觉得以我的经验觉得他可以做成，另外一个导演报了一个从国外已经做成功的，尤其是像从韩国那边跟我们的文化基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然后他在那边做得很成功，那可能韩国这个模式就更容易会得到重视。刚好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经验来说，其实你一个东西把它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改造的很好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创造。 嗯， 就是你比方说相亲节目在国外原版是澳大利亚做的，那一直传到好多个国家以后它都保持原版的那个东西，但是我们把它引进到中国来以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国外节目男嘉宾播完短片然后看还剩多少盏灯， 如果有超过2盏的话，他就灭只剩一盏，然后就直接牵手走。然后我们给他加了权力有反转，然后还有爆灯，然后有乐嘉啊这种角色在旁边坐着，做了很多这样改变，获得了市场的肯定，收视率在那儿摆。然后《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是买的版权，但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游戏模式有90多种，其中呢，我们觉得可以符合中国市场的，总共就那么3-4种，然后我们自己原创的占了90%，就把两种结合来看，不是说完全就是也照搬，是引进的，但是引进了以后本土化改造，你说这算是原创还是算是拷贝呢？ 好，这个编导是觉得有点冤枉他们，其实我们也是进行了很多原创的努力的，尽管版权不是我们的， 对， 是吧？ 其实因为你毕竟要做类似的节目，你只能先把人家版权买了，要不然人家给你打官司怎么办呢？咱们现在都是讲这个法律的时代，讲知识产权了，所以我们买是对别人的尊重，但其实我们引进之后本土化的工作就是原创和创新。 哎，你访了这么多编导哈，他们到底对这个通知什么态度？ 你刚才听过3个嘛，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董局这个时候是应该出手来管，因为这个同质化竞争太严重，恶性竞争太严重了，需要总局来规范一下整个市场的环境和氛围，要不然大家都这样恶性竞争下去，其实反而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靠观众手里的遥控器呢？我喜欢看，那你就让它存在呗，至少观众的这个眼睛是雪亮的吧，对吧？总局管他真的是懂得底下的这些观众的心理吗？ 对，确实还有一位也是一个王牌卫视王牌节目的编导，其实你只要听听应该就知道是哪个。 好，他的看法就跟之前几位不一样是吧？ 对。 好，听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辩证的来看，从我的角度来认为的话，我觉得总局其实你可以放开这个市场，你可以监控，但是我觉得尽量少的去干预。你比如说像，其实像欧美的电视节目，其实我们研究的也比较多，他们的这种放送协会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他们其实更多的把这种竞争交给电视台之间。但其实说实话，说回来，我们国家的这种制度问题，这谈又谈到政治上了，其实。很麻烦这个问题，但是尽量少的，我们是认为把权力还是交给电视台之间的互相竞争。其实只要你竞争，那必定可能2-3年之后3-5年之后，那些关注度少的那些真人秀他就慢慢的消亡了，而强大的真人秀他就可以延绵益寿，不断的往下做。 好，听出来这位编导是觉得你交给市场去处理吧，你真正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必然会留下来，那你要是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观众也不会留下你，他这就是残酷的市场的这个意识。但是可能总局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会觉得，我瞎猜的啊，就是这都是资源，这都是我们的资源，那如果说我已经看着有些资源它已经是被不是很合理的使用的话，那我已经知道有这个趋势了，那我为什么不去挽回这个趋势，把这些资源去用到其他的地方，去真正进行他认为的是有意义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倡导上面。但有的时候现实很骨感是吧？ 对， 你实在是有的电视台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满足你这种可能是出发性是好的这么一项倡导，反倒是底下的人会怨声载道，搞得很迷茫。那当然刚才这些编导谈了很多问题，其实包括我们到底有没有创新，为什么这么依赖明星，到底是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总局的这些监管令，每个问题都值得去一大篇的这个讨论。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请一位电视界的这种学者，是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尹红教授，那他写过非常非常多关于电视节目和电影的一些思考哈。那从他的这个角度又是怎么样理解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溜非常复杂和艰难的问题，我们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来今天的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马上呢把时间留给尹红教授，很难得听到他的分析。 现在整个国内电视台一方面竞争很激烈， 嗯， 但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电视剧的播出，所以他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他要靠一些娱乐类的节目去市场竞争，所以大家就会去不约而同的去选择真人秀或者具有一些真人秀特点的电视节目。这还是因为竞争环境，再加上因为电视剧播出也受到限制， 嗯， 所以可对于电视来讲它所可选类型很少，也就导致了这个真人秀节目的比较多的出现。因为国内电视台也很多，频道也很多，这在世界上都没有先例，所以它也实在是不太容易找到其他的形态去竞争，造成了这么一个格局。整个竞争格局不解决，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其实从一开始任何一种形态的调整其实最后都是很难完成的。电视剧的调整完了以后，其实现在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市场都受到影响，而且就会导致大家一窝蜂去做真人秀。其实当然这次的限制令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提倡和要求，并没有特别具体的硬性限制。从提倡的角度上来讲，当然没有问题，提倡真人秀不要去比奢华，不要去拼明星，要承担社会责任，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行政手段调控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像真人秀这样很难判断什么是真人秀，什么是什么样的真人秀，它只能起到一个舆论调控的作用，其实不太能够起到真正的行政调控作用。电视剧受限，综艺节目受限，真人秀受限，就是凡是市场接受的节目你都去限制它，这个对电视台来讲它其实它可能面对的外部竞争会越来越大。过去呢还只是内部竞争，是电视台跟电视台之间的竞争，现在是电视台要跟互联网竞争， 嗯， 所以实际上这样它肯定会影响到电视媒介本身的竞争力。实际上今年以来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就电视台的竞争力的下降，一方面是互联网的冲击，其实另一方面是跟自己竞争力的减弱有关系。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这个电视台他们都是引进的节目，然后已经导致韩国的电视台他们的这个节目版权是出一个咱们国内就买一个，反而国内很少会有这种原创性的完全由咱们自己的团队打造的节目。基本上现在团队都会带一两个韩国人，或者说韩国的这种小组，甚至是直接跟这个韩国电视台一起合作。那咱们在这个创意这方面是不是总局出了这个限娱令之后反而会不利于中国原创的这种综艺节目它的发展？ 这跟原不原创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原来我们也有一些原创的模式，但是主要是因为中国电视市场竞争太剧烈，它来不及让一个模式成熟，来不及让一个模式标准化工业化，所以为什么大家大量的引进外国模式，因为你自己没有空间和时间去让模式成熟，所以只好去用别人成熟的模式，你自己竞争非常剧烈，田里的这个苹果还没长熟呢，一堆人采，一堆人抢，所以他只好现在去摘别人家的苹果，好歹能够有几季新鲜的。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电视竞争环境太剧烈，所以导致其实成熟的模式就相对会比较少。 就是您觉得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我一直是一个观点，与其限制一种形态，不如去限制它内容的表达。还是说我们会去说哪些是违背社会普遍性价值观的东西，我们应该比如说利用社会的一些第三方机构专业委员会来制定一些参考标准，然后来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来管它表达的是什么，而不去管它的形态是什么。现在我们为了管理的简单和方便，永远去管一种形态，说涉案的剧就不能播，真人秀就只能播多少，说唱歌的节目就不能有多少。实际上这样你让电视台的内容选择越来越少，形态选择越来越少，它其实 反过来来讲，他每次就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追逐市场。 嗯， 其实严格说来，还是应该更多的去管理表现什么，而不是去管理用什么形式去表现。形态本身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你非要去管一种形态，它就会导致大家一窝蜂的去追求另外一种形态。实际上它会同质化，是会导致这个电视的多样化程度越来越低。实际上这些年我们在电视剧啊电视综艺节目的管理上就是这么一种方式。本来市场它可以调整多元化的，但是你非要去限去进某一种形态，就会导致另外一种形态会大量增加。堵了东边都去跑西边，这肯定不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管理你更多的还是去管理它表达了是什么，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做一些研究，提供一些指南，提供一些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听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该怎么解决。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存在得先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的阶段， 对， 对吧？到底是哪儿不对，可能还不太云里雾里呢。 现在我们都是因为瞎猜的阶段，就看到底是谁犯的错。 不管是这个编导还是电视台还是总局都在猜，那个我是不是把这形式限制了，以后就不出这个问题了？编导就会说，哎，我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打个擦边球，然后就不受总局限制了？所以其实最多的还是应该让这个观众用手里的遥控器来决定，也许这个是在大家都猜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 我觉得就是看很多种声音都可以出来了。你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也应该讲不到公民社会，就是如果它的这种社会的评价体系是很成熟的话，那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它的这种成熟的评价体系可以纳入电视台的这个意见采纳范围之内，可能他们自动就会调整。因为最后你可能还是会担心手里的这观众会流失嘛，这恐怕是他们最为最为应该看重的。反倒是不要太在乎形态。我想了什么吧，咱们办公室好多人喜欢看一个什么熊猫电视，他什么也没有，他就是拿摄像机一直对着熊猫24小时他们在干嘛，但是超多观众的。所以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不管它，它反倒会有一些很新鲜的这些概念和创意出来，但是你一管它，可能就会出现尹红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大家不希望能够看到的结果。 是， 那今天时间不多啊，这个以后涛涛多来我们这儿聊聊这些选秀啊娱乐啊，你是专家。好，我们先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涛涛， 拜拜 拜拜。